与他拼命，他想克父母，好克父难。倘日后我的娇儿你若有个好功大，儿啊叫为娘依靠着何人，儿啊你心安安安安安，路有情感，可怜他春轩去世家也寒，可惜他受尽人情冷与暖，可叹他走遍这千山万水蜀道难，可惜他营救东朝任劳怨，可敬他作伴柔顺奉此言，儿的娘啊您若将一场的婚姻来爱爱改爱变，叫他个女孩儿家不单单冷清清，如何的伤感，如何的羞难，陆夫人听罢心肠变，说陆游啊既如此，为娘我有两宗大事讲面前。第一件，明日启程去会试，如得中，就算为娘我心一端。第二件，地批中山八个字，若有妨碍，我至死不准你们配姻缘。冤家呀，此一去名落关山，身落榜。我深信那帮扶的女子命不甜，气愤愤怎么样。 钱。不是到明天母亲唤叫你去会试，你还要长途跋涉受牵连，我与兄收拾书箱欲请见，正顿衣帽共阑珊，路有他含悲摇头说不用贤妹，你身躯懦弱体力又单，待为兄我今夜不眠就收拾妥，眼睁睁你我要分安离，不知何日再见面，哎呦，言至此。 丝乱，被断身从那书架上取本诗集要写愁烦，他念道相见时难别亦难，东风无力过花坛，春蚕到草丝方尽，蜡炬长无音，泪湿衫。唐贵仙听到此处泪流满面，他从头上取下了金银钗，就递了那五官说，此金钗乃师兄赠我，奉还你，留给那有福的人儿去保存，路由他忍痛含悲低声劝，贤内不可太心烦，我和你海枯石烂无更变，哪怕这杜花风雨来摧残，眼睁睁我奔至青云登金榜，到那时你我二人破镜重圆。说多话将金钗同与会仙带，唐贵仙连连的点头，看五官说但愿的，如君之言深如险，使你我重新相聚在人前。一行说从万上摘着叫地狱公子，此玉镯昼夜随我十四年，此乃是老母遗留传家物，你戴此镯如我常在你身边。路由他谈七七讲这镯带上呀，忽听得在窗门外路母连连的叫鬼仙，说你看这东方发白天已亮，你为何不然的前程是故意的留恋。路由他一整行装就出门恩去， 好，刚才是赵一鸣、龙洁平演唱的《梅花大鼓钗头凤》。那接下来呢，再请听赵一鸣和新兰云演唱的《马头调》《白猿偷桃》。 人间无辜，受为高悬少长，受松行，好路想先恩堂，无奈何，我到蒙山东后，我前来 圆团。

了不愿守 好，刚才是赵一鸣、西兰云演唱的马头调《白猿偷桃》。好，下面再请听赵一鸣演唱的弹词开篇《莺莺操琴》。